索一索再去一索痴，情丝百转丝丝缠乱又不知，只一段锦绣纹饰比连理双指，难寄托这相思。兜兜转转朝花夕拾却已迟，寻寻觅觅醉生梦死又一世。还记得前生盟誓，与眼睛无词。 朋友的心你要听听，别只顾自己忙得急。朋友的心 天，听歌在一瞬间。 心。